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 集四面八方笑料，装幽默快乐偏方， DJ 倾情出演，笑话打包，笑声不断。这里是幽默集装箱， 演出开始了 啊！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腊梅飘香随春到，财源广进伴福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向， 我是张帆，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 话说有一人这天跑到了心理诊所里，向医生介绍自己的病情。 大夫，你快帮帮我吧，我现在的记忆力完全消失了，什么都记不住。 哦，是真的吗？那这种情况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大夫，是从去年8月20号上午8:03，我喝第二杯牛奶的时候开始的。 话说这天啊，有俩爱飙车的小伙子在一块聊天。 对吧，知不知道我前两年创了一记录，我前两年开车开的可快了。哎呦，不知道多快，开着开着轮胎嗖一下飞出去了。 听了这话，他这好朋友赶紧搭腔。啊，小刘，不会吧，轮胎都飞了，你没事吧，没撞着吧？听了这话，小刘不屑地说道。 一看你这就不专业，还飙车呢，基本常识你懂不懂啊？我甩出去那是备胎。话说这年新年将至，从乡下来的一个暴发户带着自个儿的太太来到了巴黎最著名的一家画廊。在这儿啊，这暴发户把毕加索、莫奈、高更等等很多人的名画都买下来了，然后洋洋得意地对他太太说道： 亲爱的太太，你看我们买这么多够用吗？ 听到暴发户的话，他太太回答道：亲爱的，这下我们今年的贺年卡肯定够用了，接下来我们该到别的地方买点新年礼物了吧。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 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这一天啊，在一架行驶的飞机里，新兵们正在进行跳伞训练，其中有一个家伙总是背对着班长。对于这样一个胆小鬼，班长二话没说，一脚就把他踹出了舱门。就在这时，原本很镇定的新兵们突然个个紧张起来，班长非常生气地问他们： 你们几个胆小鬼哆嗦什么？ 领头的新兵回答道： 班长先生，有个错误我必须得给您指出来。您刚才踢下去的那个人，他不是胆小鬼，他是这架飞机的驾驶员。 话说有这么一天晚上，有一对情侣正在街上转悠呢，男的一时高兴，一边溜达着，他就冲他喜欢的这女孩大发感慨： 亲爱的，以后我带你周游列国，带你环游世界，想去哪儿去哪儿，你跟我说你到底想去哪儿。 站在他身旁那女孩一听他这么说也特兴奋，她冲着她男朋友娇滴滴地说道： 哟，你瞧你有这想法我就满足了，得，咱也别去那特远的地儿，咱们待会儿去逛我西单去怎么样？ 没成想，女的这话刚一停，男的马上脸一沉，回答道： 都几点了，大老远的跑西单有什么好逛的啊？我告诉你，别太过分了啊。

好在动物王国里，这天两只蜗牛啊刚刚爬过了一座桥，后边就听见一声巨响。这俩蜗牛回头一看，桥塌了，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哎呀，太危险了，我们差点就没命了。 另一个回答道： 一点不错，老弟，幸亏我们爬得快。 华叔这天，亨利先生到一家餐馆去吃中午饭去了。一位年轻的服务生给他端来了一份牛排。亨利先生刚要把一块牛排放进嘴里，突然他停下了手里的动作，放下刀叉，向服务生问道：“ 服务生，你们这儿的牛排怎么还有一股威士忌的味道？” 听了这话，服务生忙不迭地向后退了三大步，然后从远处大声喊道：“ 对不起，先生，全是我的错。你现在再闻闻，肯定没味儿了。” 一个周末的下午，小妮可骑着她的儿童车到处乱窜，妈妈拿她一点办法都没有。忽然啊，小妮可骑着她的儿童车又冲到了公路上，妈妈冲着小妮可大声喊道： 孩子，千万别把车骑到公路上去，赶紧回来，听见了没有？ 听了妈妈的话，小妮可回过了头，很高兴地冲妈妈喊道： 妈妈，放心好了，我不会撞坏街上的车的。 话说刚刚结婚的安娜，这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一边用叉子搅弄盘子里自个儿为丈夫亲手做的通心粉，一边温柔地问丈夫： 约翰，你爱我吗？ 丈夫回答道： 当然爱你了，亲爱的，你每天早上都会这么问我，其实这个问题早在结婚的时候你已经找到答案了。 听到丈夫的话，安娜继续问道： 哦，亲爱的，我们刚结婚，我不问你这些，我还能问你什么别的吗？ 丈夫回答道： 其实你可以问我的问题有很多，比方说你可以问问我，我到底爱不爱吃通心粉。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精品笑话展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话说星期一早晨，新婚妻子起了一大早，对着镜子就开始梳头，一边梳头啊，她还一边对镜子说话，其实就是想抱怨自个儿老公。 我说镜子啊，你说要是我老公每天下班回来就开始做饭洗衣服，我什么都不用干，吃完饭我就看电视睡觉，那该多好呀。 这正躺在床上睡觉的老公被老婆这一番话给吵醒了，不过他并没着急，站起身来拍了拍媳妇儿，然后说道：媳妇儿赶紧醒醒醒醒，办一课了，别做梦了，再晚就来不及了啊。 话说在伦敦的一列地铁上，一位巡警啊突然看见有一乘客坐在座位上好像是睡着了，于是他好心的走到旁边，用胳膊肘轻轻碰了碰这乘客，对他说道： 先生醒醒，不然会坐过站的。 这个乘客抬起了头回答道： 谢谢警察先生，我没睡着。 什么没睡着？那你这么长时间都在闭着眼睛低着头是在干什么？ 乘客解释道： 我什么都没干，警察先生，只不过我这个人心太软了，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在这么拥挤的列车上还有女士们站着。 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联络。

在岗门碰头，代替我哭泣像下雨，即使我不知道眼泪有没有流，就像这故事中你有没有爱过我。 越是努力